我先进去瞧瞧。 试试看来。 三哥，啊三，有的，又一个睡着了，再拿他开个心。 你怎么拿我做去耍来了啊？ 三叔，我三婶儿来了。 他未必来吧？ 哎呦，真的来了。 在哪里呀？ 就在门外头呢。 我给 您请下啊。哎，三婶儿，我三叔请您呢。 哎，你看看，三两三大礼，三两大礼，三两大礼。 万贯之，忘了三月的大

杨金龙真正的道人呐、啊，在那关王庙多蒙三界神我银亮，只望进京求取功名，不想路过罗峰坡又被强人抢得去了。哎呀哎呀！ 别吧，我不免三次心愿。再求三界神我银亮，也好进京求取功名，我就是这个主意，我就是这个旨意呀。来此一事，难了，待我学过旗杆之身吧。姓郝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便吧。 哎呀，天楼下好似三郎之身，待我下楼看来。 姓郝的人们，你们请过方。 you

八大锤。 沙桥饯别。